河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你識唔識黃人大邊個？即係李小明根本就唔知黃人大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人大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咩人嚟咯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屌你老尾，做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啲啊，大佬。 我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果然係未老，轉數仲係好快。 特備節目是香港文化小寶藏的系列之一，是不是？為何有這個節目呢？原因呢就是因為呢要填淡，如果這個節目呢就不是在這裡做的，就給第二個平台的，即係講得淡薄啲啦，就是歐偉廉啊，而家仲即係搞緊個，咁啊喺度即係同阿歐姐講聲 sorry 先，因為臨急臨忙咧， 幫佢熱下身啫， 幫佢熱身啦嚇嚇。可能呢個節目嘅內容我哋都遲啲寫翻篇文啦嚇。咁大家當然都好困惑啦，即係文化小寶藏邊度見到文化小寶藏咧咁樣，但係全部咧就係吸手度嘅。咁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嗱呢個咧。技術人員，你可唔可以開嗰個封面幅相俾大家睇一睇嚇？咁咧就係《英雄本色》超重量漫畫嚇。咁入邊咧，阿基羅俾我睇嘅時候咧，我就第一個感覺有少少唏噓。 係， 入邊好多事，好多人都面目全非咯。咁、 你話喺個漫畫裏面嗰啲見到嘅景物？ 第一樣嘢啦，就呢一個開頭啦，呢、一個應該又影俾大家啦，因為唔好意思，頭先有少少摧殘咗你本你漫畫，你唔響讀， 唔緊要嘅，唔緊要嘅， 唔係唔緊要，我自己都有少少心痛嘅， 保養得好好咧， 係啦係啦，保養得好好。嗱我又嘗試應間 scan 俾大家，呢個係香港嘅當年啦，你哋畫嗰陣時候咧， 八幾年咯，八六， 哇！你睇下呢啲真係畫過真係 嗱。呢个真系叫似颜绘啊，似即系似足嘅似，颜系颜色嘅颜啊。 俾少大家睇下先，因为咧事实上我睇咗本， 咦、真系残残地， 残咗系啊，残咗啊。甚至呢个就系原本冇事嘅，不过我搞到有事啦。咁咧入边咧好多嘢咧，我觉得系真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系啊， 净系开头呢一个香港嘅 全景，山上面睇落 山上面嘅景啦吓。咁跟住咧，我再睇睇入边咧，佢讲到呢啲主角。或者角色嘅演员啊，有好几位都唔喺度啦， 系 啊，包括边几位咧？就宋子杰啦，阿张国荣啦，陈伯阿梁明啦，姚生阿石燕子啦，咁其他 黄 鹤 啦， 哦系啊，老张系啦，咁套戏都唔系好耐啫嘛， 1986、87嗰时期啦， 都唔够30年， 系啊，都同埋嗰个你可以话，如果讲香港电影嘅嗰个去到最高峰时期，就应该都呢部系一个叫系分水线嚟嘅，因为呢一部之后咧，你会睇到咧，唔知点解。真的很多部咧，应该最劲咧就试过有一次咧，系一年里面30几部都过咗1000万嘅，哇！即系劲到佢当年嘅1000万喎，唔系而家嘅1000万。 讲起上嚟真系唔由得我唔唏嘘啊！ 系 我哋其实今日唔系想讲部电影嘅，我就系想讲部讲个漫画嘅。咁但系讲少少嘅电影就系、喺在此之前咧，阿发哥周润发系票房毒药嚟嘅。呢、我谂而家啲后生啲会唔会唔知呢件事啊？ 系啊，佢最毒嘅就系应该斯巴啦， 斯巴系啊。 因为斯巴嗰时佢已经系响 TVB 系大明星嚟噶啦， 系啊系啊， 即系做完咗狂潮啊咩嗰啲，好唔好劲？ 系啊，唔知点解就早排咧，即系早年佢出咗嚟拍戏咧都唔多掂，咁就净系呢部咧开始扭转咗个形势啦。好啦，咁戏我哋唔多讲啦， 第一樣嘢我想問幾圖先。嗱入邊咧，我讀一讀嗰、那個 啊，如果讀我就火到嚟噶啦， 係咩？我點解火嚟？ 因為佢話我你讀個 title 俾大家聽啦。 嗱製作咧新視覺特技工作室有限公司1987年，咁咧就 即係 Film Workshop 啦。 係啦，上面呢度寫住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出品嘅 嚇。係啊， 好咁啊，讀一讀嘅入邊嗰個 credit 啊，美術編排雷志良，主筆連偉。统筹陈伟强，助理林纪涛、朱永年、袁家乐、麦天培、许立仁、陈嘉文、陈子文、冯翠山、郭志来、曾伟耀、苏国来、关柏聪。 嗱，佢呢部咧，点解我会话火都嚟？咁都唔系啊，即系当时即系一个表态咁啫。佢话我助理，话我火，系咪火都嚟啊？因为佢依个咧，嗰、那个做嗰啲制作嘅人员咧，佢系最重要，收尾落笔嗰个咧，头先都讲咗阿雷志良，雷志良即系 Ben 女啦，我哋啲老友嚟噶啦，啲美术佢英文本色系佢做美术指导嘅，咁啊嗰时佢咧就系负责做嗰个叫落笔，即系主笔位啦，上线嘅嗰个位嚟嘅。咁但系佢里面咧，如果大家有睇头先嗰啲画面咧，都睇到呢个唔系一般嘅漫画嚟嘅。点解唔一般嘅漫画？我头先都噏咗，日本个名叫似颜绘。点解叫似颜绘咧？就真系照住个样嚟画翻出嚟嘅。但系点样照咧？ 啊， 你知唔知点样照啊，头长？ 嗯， 哇，真系嗰时系廉价劳工啊！我啊，廉价劳工，所以唔单止系一个助理咁简单，我就系咧，就系、是。睇晒成个英雄本色嘅公映版嗰啲菲林，同埋仲有一啲片段，系冇出街嘅片段，系然后喺佢每个镜头里面嗰度揾一个重要嘅位嗰个镜头，然后就将佢咧就变成一个叫漫画嗰、那个嘢，今日就将佢用一个叫 rotoscope。就將佢印咗出嚟，然後咧就係放咗落去一個叫做係構圖嗰度，咁咧就係整咗呢本書出嚟，咁啊全部係喺菲林嗰度咧逐格逐格咁嚟揾佢最正嘅嗰個位，甚至有時有啲位咧要左右調轉嚟配合嗰個出版嗰時呢個漫畫嘅構圖嚟嘅，咁跟住咧就話 咧阻咗你，呢個就係阿 Mark 哥燒美金嗰張相嚟， 啊呢、這個經典 真係。冇得顶啊！ 呢一张我谂系可以放大嚟去拍卖都得噶啦，呢张相系 poster 啦 ，poster 冇你会睇到已经不再有呢种情景出现噶啦。 可唔可以烧人民币咧？ 烧人民币冇咁劲噶嘛？ 烧过啦，烧过啦，对上旧前几个月啦。 哦，系 啊，边个啊？顾天乐啊？ 系啊系啊，嗰句冇咁好睇啦。唔系呢个烧美金呢个镜头系好经典嘅。因为我谂你会睇英雄本色。嗰時大家會攞嗰啲叫做經典嘅劇照咧，嗰、那個其中之一嚟。 唔係，但係頭先你講我唔明喎，因為我初頭嘅理解咧，我以為咧其實呢個製作好慳水啊，因為 唔慳水，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啦，係因為我以為有 storyboard 啊。 哦，唔係響 storyboard。即係換言之，翻去當其時拍呢個戲嘅時候冇 storyboard 嘅。 都唔係有嘅。阿吴宇森佢已经喺嗰时佢都有一个习惯咧，就有画 storyboard 嘅，即系佢嗰个镜位点安排，有时未必会成场画晒，但系佢会咧系有一个叫 key 嗰啲叫做系 master shot，或者一个 key 嘅 frame，佢有时佢都要 mark 低咗，然后佢又交俾个摄影师，大家开拍之前有个讨论嘅。咁啊呢个专业咧就嗰时都已经有噶啦，86年嗰时。 但系点解要重新做过？ 佢最重要咧，因为成个呢、這个佢一个构思，佢就好想咧，即系呢个系阿徐克谂出嚟嘅。佢就好想咧将英雄本色咧嗰、那个古仔，因为嗰时咧就啱啱拍完第一集，第二集都未曾系谂住点样去嘅。佢嗰个古仔里面仲有好多细节嘅故事，或者佢阿吴宇森佢都拍咗好多，都冇用到。咁佢想用另一种形式嚟去将佢放翻出嚟，同埋系可以再发展啊。咁所以佢就谂到系用漫画呢个咁嘅形式咧嚟去谂呢样嘢。但系咁佢咧就想讲想玩咧就诶、一般漫画唔过瘾。佢要出一啲特别啲嘅吓，因为唔使佢自己落笔啦。唔系呢个唔系，因为我讲嘅啫。五雷军顶嘅唔会讲咁多。咁佢咧就叫阿几头啊 插佢出嚟，因為佢知道我係本身我有畫漫畫嘅嘛。咁佢幾頭就將佢嗰啲鏡頭揾啲最正嘅嗰啲 shot 就做出嚟，就整本咁嘅漫畫。咁佢一講咧，咁我都其實開心啊，過癮。咁過癮嘅原因就係因為係可以逐格逐格咧睇嗰啲演員佢嘅演出啊嘛。咁我有鋪咁嘅癮嘅嗰時。咁啊，於是咧就係通宵達旦咧。就去做呢、這個揾個 shot 嗰啲咁嘅工作。 那個時間係喺個戲公演之前啦，定係還 公演之後㗎啦？ 公演之後， 因為佢本身啊，咁呢個咧，你講嗰時可能少少拆開咗嚟講咧，因為本身《英雄本色》咧呢個電影咧出到嚟，當年真係好勁嘅。因為啊台長佢講咧，即係嗰陣時點解咁勁咧？第一都仲有嗰啲叫做優先午夜場嗰時期啊嘛，嗰啲。午夜場嗰時候，我諗大家咧，即係而家睇唔到噶啦，嗰、那個氣氛好棍嘅，啲有揸住碌蔗咧， 有 時 可樂嘅，係 啊，咁啊睇戲，咁啊有陣時咧會睇到戲咧，有啲戲咧有陣時激動起上嚟咧，見到個可樂罐啊彈咗上個銀幕嗰度，我頂你條咪，啲咩戲嚟噶咁樣啊？即係觀當時嘅觀眾嘅反應咧，就唔係喺網上嗰啲出嚟嘅，現場就表現到出嚟嘅。咁但係咧就喺英雄本色。嗰、那個咧就係好奇特嘅，因為一套戲咧一開場冇幾耐咧，全場係好靜，好靜。哇！即係直頭咧，你覺得咦？點解會咁靜？係咪套戲出咗事啊？我諗你睇，我喺海運睇嘅嗰次係嚇，因為麗星係龍大戲院，海運又亦都係因為好。 我喺麗星睇嘅，我喺麗星睇 嚇。哇！麗星都係英雄地嚟喎，好勁。咁啊，睇完咗之後嗰時候咧。就跟住咧，就散場嗰時，你都發覺咧，散場都好靜，啲人咧個個咧好靜咁樣咧落去落街嘅。咁但係過跟住咧，隔咗兩三日之後咧，你會見到有一啲人咧出現啦，突然之間有啲幹心褸。 我咪買一件咯， 你都買一件， 我前一排着過。 哇！你有錢啊？ 啊！我着過俾你睇啦，前一排你唔記得啊？ 啊，係啊，嗰件係啊，係嗰款嚟嘅， 個質量。係啊，一次好似係我着到，我喺地鐵撞到狄龍啊！ 哇！咁你着，咁你冇着佢呢個問題嘅簽名？ 唔係佢冇着乾心褸，係我着乾心褸。 你有冇戴埋黑眼鏡啊？咁樣 差啲㗎啦， 就咬埋火柴，咁啊成個 mark 哥啦。旋风嚟嘅，你会发觉突然之间喺街嗰、那个系一个叫时装 fashion 嚟嘅，突然之间咁跟住部戏咧就 bling bling 爆。 唔系，你仲搞翻落咗？有啲人行路行咗慢咗。 系slow motion 啊，周星驰嘅咁样啦，周星驰。 唔系，我就正想，因为咧呢、這个问题我哋第二节咧，我哋长拖就系喺漫画入边咧，点表达呢个 Mark 哥嗰个慢动作喺中环行？因为原来系有嘅，佢系第一个、第一两、第九页。已经系阿妈过喺中喺立旧立法会门口行买肠粉食 嘅，系啊，奖品一个，喂，好认真咁嚟去制整噶，攞嗰种感觉，因为咧佢知道咧佢里面可以话香港片咧，即系突然之间咧系嗰种叫视觉风格咧嗰种强烈嘅吸引，就响呢部戏出嚟。咁、当然咧嗰时阿周润发都仲有一部叫《龙虎风云》，系呢两部咧系可以见。奠定咗香港嘅英雄片嘅嗰个类型， 呢个咧就我谂已经成为一代经典嘅啦。只要《龙虎风云》咧，相信资深影迷一知，但系我亦不厌其烦去提一提啦。就好多人都话咧，Quentin Tarantino 嘅成名作《落水狗》咧， 《落水狗》 直情系抄嘅。 佢唔否认嘅， 吓佢冇否认到，因为佢几都冇否认到。 佢好中意， 因为太中意啦，所以佢谂咗转咗少少，跟住就原原本本咁样再拍多次啊。 佢呢、這个佢因为《英雄本色》嘅嗰个即系初初出嚟嗰时都系相当之特别嘅，因为同埋而且因为英雄片即系好似咁样拍英雄片咧，当时咧第一系冇前科。唔知点拍嘅。第二，佢要求嘅嗰种视觉效果咧，其实系好多当时咧计上嚟咧都话，喂，唔知点计条数噶，收唔收得翻噶？你讲黑社会，嗰啲黑社会纹身啊，咁佢有啦。咁但系，哇，个个着得咁正嘅事业型嚟嘅，哇，呢啲黑社会未见过，其实几攞胆嘅。即系当时咧，佢呢个拍法第一。英雄片唔系咁流行嘅。第二咧，佢完全用一个叫好靓、好时装、 唔好讲塔伦天奴，不野武开头都系抄佢嘅。咁、佢呢一种咁其实有少少系抄日本片嘅， 灵木精神噶嘛。嗱呢个应该要即系详细讲讲啦。嗱，即系我哋都唔想讲到佢，但系即系呢啲机会提出我哋好答啦。就涉及到阿 Mark 哥嘅造型咧，我谂阿吴宇森提过嘅。 系， 其实就嚟自阿韩迪龙嘅《独行杀手》。 系《独行杀手》 咁、个就上皮阿梅怀尔。 系， 系嘛 ？OK， 嗱，我哋唔讲到佢啦，我讲呢本书。嗱、呢本书咧，而家我睇到咧就系定价港币10蚊。 系， 就1987年嘅12月。咁你讲呢本书而家有几多本咧？ 而家我諗都幾難揾啊！依、這個就幾多本我就唔係好知啦。即係而家市面上你手頭上有一本咧， 係啦。 不過呢本我唔會俾你嘅啦， 唔 我係 only one and one 嘅啫。雖然係我有份即係畫佢嗰、那個嚇、整嗰啲菲林。 係啦，嗱我可以咁講啦，因為我立過入面嗰啲構圖咧，事實上咧佢係能夠綜合到個電影入面嘅佢。影像嗰面 系， 同埋漫画嘅吸收嘅好处 系。 咁换言之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新嘅品种嚟嘅。呢个系话咩咧？就系咧，而家大家会见到咧，你一套戏红嘅时候，咁你可以有好多处理方法啦。就系、譬如话个剧本如果系原创嘅，就将佢小说化啦， 小说化啦。 咁甚至适合啲唔睇字嘅朋友就叫 graphic novel。 系啊，有啊。 即系换言之，又好似呢本咁样啦。咁呢個係而家大家唔會覺得有啲咩特別嘅地方，但係喺當年喎， 係 未有呢個潮流喎， 係在呢個書島都少添啦， 係啊，呢個書島少喎。咁我諗如果今日咧，即係同樣嘅情況話，假設喺2014年嘅即係先至我哋先睇《英雄本色》，咁咧我諗咧嗰個處理方法咧。有呢本就唔同咁嘅開道，亦都唔同咁嘅顏色，甚至畫工我覺得都唔同，係咪啊？咁所以呢個咧係好值得，即係大家咧如果有機會咧，即係睇下點樣可以睇一睇入邊個構圖同埋嗰個造型啊。 係啊，佢呢、這個佢最主要咧，因為呢本書點解嗰時會出到嚟咧？因為佢本身工作室咧，咁佢。第一大家係拍電影啊，咁、但係佢除咗拍電影之餘咧，佢係亦都一直都有諗過叫係喺出版嗰度咧，想有翻作為嘅。咁啊，佢亦都曾經出過一本咧，一個攝影師啊，盧玉瑩小姐，就拍好多電影人嘅嗰啲造型照，咁啊出咗一本叫《電影人》嘅書啦，啊依個攝影集嚟㗎啦。咁啊，依個係徐克。工作室嗰時期咧，佢有一個概念，佢個概念主要就係佢覺得而家電影嘅運作咧，唔應該就咁叫做電影拍完又拎佢放，咁咁就算啦。應該咧就有一個叫好全面包圍式嘅，係變成咗一個叫當一部戲出嚟咧，就係、是、一個好似一個叫社會嘅一個話題嚟嘅。咁啊，用好多即系宣传嘅形式咧，即系都会对部电影有帮助嘅，就包括咧，就整一部电影系可以伸延佢嘅嗰个寿命啊，一个电影嘅寿命啊，都系用呢个概念做一个出发点咧嚟去行。咁啊，当然呢个佢都系都系发觉咧，因为荷里活当时就系已经个即系星球大战啊，嗰个就系、是。得出嚟嘅一种咁嘅推动咧。 嗱、如果你话入边嗰个画风咧，当其时咧，当然有戏已经好强烈啦，即系入边啲造型已经话大家即系觉得经典啦。但系有冇谂过喂，池上遼一都有英雄本色、啊？ 有系。 咁嗱，我啊即系好坦白，我就唔系漫画迷嚟嘅，我漫画完全嘅知识嚟。不过我都买过池上遼一嘅英雄本色。 系 啊， 系嗰、那个。嗰、那個同埋佢呢個漫畫，你會發覺咧有樣嘢係唔同嘅。嗱、因為佢英雄本色咧，佢一開始嗰陣咧，佢都係叫做先，即係完全係嗰個叫漫畫嘅想像，就冇呢本咁難搞。呢本就係本身已經有部電影喺度嘅，同埋佢嘅意圖咧，佢都知道咧，因為佢裡面有一啲鏡頭啊，吳宇森嘅鏡頭咧係變成咗經典嘅。咁所以佢喺呢本書嗰度咧，這個都係其中嘅一個賣點之一。所以里面咧，我讲俾你听啊，99%系喺菲林嗰度咧撮出嚟，然后就经过一种叫做系放大缩细，就翻个构图咁嚟去做出嚟。咁但系咧就有一啲镜头啊，即系佢里面嗰度咧。 就是需要咧就再重新去挖掘，但系要跟翻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前文后理嘅镜头咧，嗰、那个嚟整出嚟系好似分镜头咁嚟去整。咁所以佢嗰时揾我去做嘅嗰原因咧，就因为我本身就都有画 storyboard。同埋有畫卡通，咁、啊，對於一個叫嗰個形嗰、那個點樣捕捉翻嗰個形係似樣嘅嗰個咧，就有一種技術喺度嚟嘅，咁、啊，所以就會咁樣嚟去做咯。 啊，頭先幾條講過咧，有啲例子嘅，舉個例啦，譬如而家我哋睇到呢、這個啦。即係一個菲林倒轉，呢、這個又喺陣間可唔可以 scan 俾大家睇咧？即係個尾嗰段啦。佢呢、這個其實睇個戲入邊唔好重要，但係呢個喺個同嗰、那個睇到個電影同埋嗰個漫畫嘅處理嘅不同啊。 係，同埋一樣嘢得意啊！你要睇到咧，點解呢度咧係黑白調轉咗嘅？ 嗯，呢、這個副片啊嘛，呢、這個 嚇到副片咁啊，因為。个镜头太暴力啊！ 哦， 所以 有几暴力啊？有几暴力啊？ 面部全部流血咯！ 哦，咁呢啲喺今日时今日小儿科啫，呢啲 佢会好多时当时就用呢、這个，我梗唔会整烂啦，我整廿年都会咁嗱。但我想俾翻有啲镜头你睇咧，系因为我最近点解会攞翻呢本书出嚟去讲咧？就因为我都有一个讲张国荣嘅一个课程嗰度咧，都系。都是提及翻呢一段啊， 嗯， 但系你记唔记得呢段啊？ 系 就系、是、啊个古仔系讲阿宋子豪、宋子杰嘅佢个爸爸， 嗯， 就系俾人杀死咗， 嗯， 咁啊，阿张国荣做嗰个宋子杰咧，佢本身系个差人嚟嘅，但系喺嗰一刻咧，佢无能为力嘅，佢唔够嗰个即系嗰个杀手杀死佢阿爸嗰阵时咧，咁佢即系事后至能够喺度打到嗰个杀手咁样。咁、那、嗰、個、場戲咧，裏面咧，咁啊牽涉到咧，即係有好多啲演技嘅啊，張國榮嗰種演技嗰啲問題咧。因為咁我就喺度逐格咧，去有抄呢啲鏡頭出嚟嗰陣咧，就會睇到佢嗰啲動作。 嗯， 好似啊頭先阿台長即係話齋，佢好多時咧動作裏面咧，畫面點樣表達到嗰個鏡頭嘅嗰種動感咧？咁、 嗯。 咁我哋咧就用呢啲譬如風位啊嗰啲咧嚟去製造咗出嚟。 因為我不斷強調呢樣嘢，就係大家唔好覺得咧，一個 storyboard 同一個漫畫係完全等同嘅，唔係啊，其實唔係嘅。頭先我第一樣就係我以為個 storyboard 係一個基礎，你喺嗰邊其實原來唔係。但係即使你有個 storyboard 咧，都唔可以照個 storyboard 咁畫法 嘅，唔可以㗎。係啊係啊，呢個最有型咧，呢個就係喺嗰個去台灣嗰時，阿發哥要為宋子豪即系狄龙去报仇嘅嗰段戏、如果讲嗰部啊，系都讲少少啦。嗰部戏如果你而家睇咧，嗰只音乐冇咗噶，唔同咗嘅。因为版权问题啊。原装版嘅嗰只音乐系因为个版权已经过咗期，你哋睇到英雄本色嘅嗰个版本，都系换咗另一首音乐嘅。 系啊。咁嗱，如果譬如话咧，即系入边咧捕捉个人物嘅神韵咧，咁我就不得不赞阿几图画系周润发啦。就系。即系我谂你而家见唔翻阿发哥，即系而家见翻嗰种风采咯。 你那个最难去揾咧，就系、是、一秒二十四格画面里面。咁我系揾阿发哥嗰个镜头里面、最重要嘅嗰个位。佢嗰个神情咧就捉得最好嘅嗰个位咧、然后就将佢咧放咗出嚟。咁跟住咧就阿雷志良咧就将佢上物，成个过程咧都相当之复杂，就唔系就咁凭空咁嚟去画一个造型，系画佢嘅喜怒哀乐，系、而系最重要系叫捕捉啊，嗰个时都睇到都系眼都涩晒嘅，因为就呢本书嗰个时候啊， 咁但系咧即系而家 你而家收货嘅，你睇睇都系眼， 唔知，但系你譬如呢个成个工作过程咧，要花几耐啊？ 最难搞咧。就是那个抄菲林的那个时期，因为就真的要 逐個鏡頭逐個鏡頭揾曬。咁我記起咧，因為嗰時咧，我本身我都有另一個職業要做嘅， 嗯， 啊，就成日要上深圳添嘅。八六年嗰時，咁，但係咧就係一落嚟咧就即刻咧就已經做呢個，因為過癮啊嘛。咁，就喺度計起上嚟，通宵咁嚟去做嘅，係，都去咗都有成兩個半三個月左右嘅。 哇，咁長時間！ 佢整完咗之後咧，因為我要做埋佢個配套，擺嗰，那個位，整完之後咧。其实嗰时阿徐家都很认真，睇，完之后咁佢有个意思摆出嚟，即，因为佢原来佢啊记得晒好多镜头，佢，都会有啲嘢讲佢话，你唔好要你唔好要呢个镜头，你爱另一个嗰，那个咩？我话唔系，嗰，那个冇啊，你问啊剪接啦，啊佢有我吓，佢有我啊，咁，那个剪接又真系好有，一日听听咧，诶嗰时喺菲林房咧，有时佢都好破格咁啊食烟咁啊，咁啊好。几廿万尺菲林嗰度，抄翻嗰个镜头。 嗱，呢个又系开始大家而家失传，因为我都叫入过行嘅。 系 嗰阵时啲菲林咧，一格嗰啲，哇！你成个一散晒，快晒，一散咗，你真系喊啊！真系 系啊，好大镬嘅。咁佢嗰个佢 一格都系咩啫？ 一秒系二十四格。 唔系，我即系嗰个好大嗰，那个嗰，那个咁嘅盘咧。都是只一本嚟嘅， 系一本 ， 一本大概系有。 而家人知唔知咩叫一本咧？ 一千尺咗啦，九分钟左右啦。 系啊，十八本就好长嘅套戏嘛。 套戏九本， 九本 戏，我哋通常叫九本戏就系差唔多系九十分钟个半钟头左右啦。咁样就嗰时我哋就系用呢种分本咧嚟去变成咗一种叫做电影。嘅嗰個節奏嘅嗰個技術嚟嘅嚇，咁啊就，所以我哋畫呢本漫畫嗰時期咧，就最嘥時間就係插菲林揾佢嘅經典嘅嗰一格畫面出嚟，然後第二樣嘢咧就將佢配圖。咁所以咧，佢我哋整咗之後就配圖，兩個幾抄菲林兩個幾月啦。咁啊，配完圖之後嗰時，咁仲有好多修改咁樣嘅，因為嗰時係都相當之嚴格咁樣嘅。咁啊，成個過程係大概都做咗九個幾月 嘅。依而家嘅電腦嘅水即係技術咧，做同樣嘅嘢要縮短咗幾多時間？ 哦，咁佢又可以唔需要描佢出嚟噶啦，揾到嗰格菲林出嚟咧，即刻咧將佢線化整上去嘅，咁整咧就會易好多。我相信咧個時間可以縮減咗三分之二都得嘅。啊，不過咧效果唔好睇噶啦，因為呢個最重要咧，佢有手畫嘅嗰個不足喺度啊。這個都要好考下雷志良噶，因為佢 有冇整爛本書？唉，我真 已經爛咗啦，咁又唔怕呢啲小事嘅啦，依個 哇大件事啊，咩小事啊，真係 即係嗱，譬如好似真法 啊， 嗱呢個形咧，我係勾佢出嚟， 嗯， 但係咧佢嗰個嗱風位都唔算太難嘅，就，但係佢依度打嗰個陰影啊， 嗯， 咁佢依個即係捉翻嗰種寫實感嗰種鋼筆掃描嘅陰影咧，嗰個就要幾考你嘅嗰個功夫。咁，我覺得佢而家佢做出嚟嗰時候都幾好。 咁老實講啦，而家啲漫畫都未必肯做呢啲嘢啦， 係 嘛？ 啊，因為佢會幾嘥時間，但係咧佢主要咧，你如果咁出到嚟嗰時候，你就會覺得係好睇咧，就係成個嗰，那個。因为呢个咁，我哋都系跟日本漫画嗰度嚟嘅。因为日本漫画佢最正咧，好似你头先讲《池上辽一》嗰啲咧，就基本上就系一个叫做系漫画嘅电影嚟嘅。 系啊系啊， 佢分镜头分得好好嘅。 嗯，吓佢嗰个我正谂到去到咧，即系个导演咧都唔使点谂嘢噶啦。 系， 如果佢要拍噶，佢跟翻晒照拍啫嘛。 嗯， 系嘛吓。 照讲古仔咁都得嘅，不过啲导演边有咁有咁有忠诚咁嚟跟翻嚟拍啊？ 嗱，头先我哋讲到呢个工序咁，如果讲到而家缩得咁短，点解冇人做呢嘢噶？ 嗱，第一咧，我谂都因为你揾就咁喺菲林嗰度揾嗰度咧，都唔系一个咁容易嘅吓。其一，其二咧，真系都冇得好讲。是因为是一个叫做是世代不同啊，是我哋自咁有心机咁样嚟去 咁落搭咁樣嚟去做。你如果可能叫一個後生仔咧，揾嗰啲菲林出嚟嗰 時，哦，佢採你有味啦， 嚇，採你就係即係你放屁有味。第二咧，就都係咧，佢未必會好似我哋咁有經驗咧，揾到一個最好嘅畫面出嚟，嚟做出嚟。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而家做咧，你可能有呢個概念，覺得唔難嘅，但係跟住咧你。跟嗰陣時候咧，你就已經掹掹叉叉嘅啦。 唔係，我唔係覺得唔難，我覺得係其實係一件好值得做嘅事。 係， 我淨係唔知道，因為我冇參與過啦，我就唔知要即係嗰個工序繁唔繁複，同埋要幾耐嘅嚇。 繁嘅，因為呢個佢最難嘅經驗咧，可能咁講咧，一般嘅聽眾朋友你未必會覺得咁重要。就係可能一個鏡頭，你一拍一秒二十四格。向如何向佢嗰几秒嘅镜头里面嗰度咧，你揾翻到一种叫做演出最嗰，那个嗰，那个演员喺个镜头里面演出最好嘅嗰个神髓，嗰，个位，咁嗰个位咧就唔系咁容易揾嘅，因为佢本身佢原本嘅版本就系一个叫做系电影 motion 嘅版本嚟嘅，而你喺嗰度咧就揾一个经典嘅嗰格出嚟咧，你一定咧要好有一种判断嘅眼光，系好有专业嘅判断眼光，咁至捉到个最靓嘅镜头。 嗱，最重要一组咧就系当阿发哥 系 着住件呢、這个。 干湿褛， 黑褛呢个等于大褛，双枪入去啊嗰个咩林啊，唔记得咗啦。 枫林角， 枫林角嘅时候咧，嗰啲咁嘅嗰一组咁嘅镜头咧，漫画上点处理？嗰、那个咁精彩嘅系列咧，即系咁精彩嘅镜头咧，我第二节翻嚟话俾大家听。 哦，第二节先。